每晚准时与你听见。北京时间来到了2018年的4月23号的22:04:59钟，现在你怎么样？这些天你过得好吗？我在休假了一周之后来到了熟悉的直播间。我在准备节目的时候想特别多的一些我不在你们身边的时候你们的工作生活的样子，和我在一个远在很多万公里的地方听着夜色看着夜色戴着耳机想你们的日子回来了的感觉真好。欢迎你收听收看十点大陆记，我是你的好朋友电台的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做周准。我要谢谢唐甜甜同学这一天的代班，以及他在平常的工作日里陪伴着大家。你最近过得好吗？我想问问你。因为有微信的公众账号，因为有微信的听友群，我们不至于显得那么陌生，我也会看到和听到大家的生活的场景。在过去的一周当中，北京是不是天气不是很好？在周六周日的时候是不是下雨了？我都知道。你心情如何呢？今天晚上我们在十点大陆记的第一次相遇里，就是感觉很温暖，像家人一样，把自己放松了一段时间，又回到了这样一个熟悉的空间里来看大家，一种久违的感动。当然你也可以通过很多的方式再次去和十点大陆记的心情。第一种，你可以关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第二种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个人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准时大陆记。第三种，新浪微博搜索周大准，可以随时看到我。第四种就是可以下载花椒的 APP， 然后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直播间的深夜电台周准是什么样子。哇，我看到了导播，看到了久违的灯光，还有这盏台灯，还有细心准备的歌曲，就是一种回归到正常工作状态的我。但是我在旅途的路上，候机的大厅，海滩，可以看到满天繁星的夜晚，我都会想念和很多的思考。对我自己而言，跟各位透露一下，一定要注意春天的过敏的这样一个环节。今天我非常的厉害过敏症状，但是我在喝了一些药物和休息了大概45分钟之后，我能可以不打喷嚏在直播间跟你聊天。一定要注意身体的健康。你们在吗？谁在给我打个招呼？在看我直播的朋友，谁在我的现场来告诉我你看到我之后的感觉怎么样？我有没有被晒黑？因为我去了海边，有没有晒黑？看我的头发呀，有没有变化？就是有点变瘦啊。有些人会担心旅途当中会不会因为吃的很多会变胖。其实我每次旅途回来都会瘦几斤。我也希望你吃得健康，活出自己的样子。OK， 谁在看我？拿花椒来告诉我。可以去听友群里告诉我，我非常想念你们，真心话。第一首歌送给你，回来，来自于齐秦，夜晚的声音会发光之齐秦，回来，我回来了。你在看我的直播，在听我的直播吗？深夜电台之十点大陆机，真诚，生而不同。 晒一路走来，还是惹了一身尘埃。这片阴霾不应该排山倒海，只向我卷来。我不是你不能明白，只能看你走也无碍。我们的爱已不再不再精彩，渐渐地苍白。 这片阴霾不应该排山倒海，只向我卷来。我不是你不能明白，只能看你走也无碍。我们的爱已不再不再精彩，渐渐地苍白。沧海，找你的心回来。我的人依旧在桑田沧海，找你的心回来。 回来的十点打路机，回来的夜晚，回来的我，回来的情绪。十点打路机每晚22点到23点，给这个城市不一样的光。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的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 我们是同一类人。不光30岁，我已经过了35岁，我依然有大笑的激情和热泪盈眶的需要。深夜电台的直播和主持人都是敏感且敏锐的，对于声音，对于情感，对于音乐，对于你看到的事物都有一个直观的反应。我这趟去了海边，带着家人去了一个没有一年四季分明的地方，只有炎热海浪，无边无垠的海，热闹的人潮。就像刚刚在朝夕音乐里那个常旅客的歌曲一样，我也走过很多的路，飞过很多的里程。我在每一个候机大厅候机的时候，会看到各式各样的面孔、服饰装扮的人，他们在想些什么，我们也许会猜测和揣摩。但是你作为其中一个常旅客的时候，你的心情在一站一站的起飞降落时，会带来很多很多的期待和失落。期待是什么呢？你会期待到一个新的目的地，感受到那边的风土和人情，还有你对那个地方物质里程花费赶路之后所有的期待。遗憾就是假期结束，你马上就要回归到工作生活的状态当中，你会想，我要变成更好的人需要你付出多少的努力。我说的对吗？你是否有这种感觉？在机场候机大厅等待的时候，有一点点失落和期待的神奇生命体验。如果你是一个空中飞人，我希望你健康快乐，吃顿好饭，睡完好觉。你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十点打路机，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青年广播的深夜电台的十点打路机的节目的制作人和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做周准。欢迎花椒的朋友，欢迎收听节目的朋友，在这个城市的每一个地方生活工作的朋友，有缘在电波里，在视频当中看到相会。一个没有四季的地方呢，天天是阳光灿烂，空气透明， 抬头可以看见满眼的繁星，月亮都是有光圈保护的夜晚，好像他们也觉得很实际很实在，因为他就是这样在这里生活的。如果你不涂防晒的话，浑身都会被晒黑，你可以在海滩上看到很多很多的外国的友人，就是刻意把自己白色的皮肤晒得黝黑，那是一种非常自我和大自然亲近的感觉。那到了夜晚，热闹的海滩变得宁静，不管是涨潮退潮的时候，海天一色和太阳升起落下的美丽，会让人觉得生活如果一直这样该多好。也会看到很多在海边，在餐厅里，在酒吧里表达爱意的人，他们是放松的。你会看到很多相处很久的情侣，他们是慢慢的去消费爱情，感受爱情。还有那些炙热的年轻人，他们永远是在迅速的去感受爱，互动爱。我就在耳机里会听到这首歌，在阿罗纳海滩漫步的时候，如果爱真的有四季的话，是不是可以对爱有不同的解释和体谅呢？春夏秋冬的爱，如果爱没有四季的话，就是一个季节，比如说夏天永远炙热，永远阳光，是不是也很好呢？你有没有想过爱的四季的问题？你感受过爱的四季吗？春天的爱是萌芽的，空气当中有好闻的味道，夏天是一切绽放的，灿烂的，秋天是有故事的，适合拥抱温暖的，冬天是有炉火烘烤爱情的。你可以想象爱的四季里你和他的样子。温润的歌曲来自于李健，爱的四季，希望你喜欢。40岁左右的大男人说泪奔，我觉得走心的都好，只要是真心感受的东西都是有温度的。爱有四季，你的心也会跟着四季的起起落落，温度的变化有它灼热和感伤的部分，对吗？ 爱像变幻的雨，翻卷或舒缓，总是让人难追寻，我会为情所困，偶尔要沉沦，终究这是为爱而生灵魂。当有一天老去， 在海滩上看到了，在海滩有这样一个安排的图片，我也拍下来了。烛光的晚餐，桌子的右边就是大海，灯光的勾勒以及爱的表达，希望你一年四季都可以感受到爱。这是深夜电台之失恋大陆记，感谢李健精彩的演绎。我是制作人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做周准。每一颗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此刻你在做什么，在想起谁？城市的夜神奇而美丽，简单又美好，你会想起谁呢？ 大家好，我是赵英俊。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谢谢赵英俊，有请曹玄斌。 我是曹玄斌，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如果现在的我， 谢谢曹玄斌，有请黄国伦。 我是黄国伦，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十分的感谢所有的优秀的音乐人，那些敏感的灵魂和生命创作出那么优秀的音乐作品，让我们这些喜欢音乐的灵魂在平常琐碎的岁月当中，或者你可以表达爱情或者表达自己意向的时候有一个出口。音乐是可以让你的心躲起来的好地方。欢迎你收听收看十点大陆机。刚刚这首歌曲来自于李健啊，叫做《爱的四季》。爱真的会有四季吗？如果有四季的话，大家一定会想到，哎呀，还是如此，酒店比较好一点，环境优雅等等这些感觉。不管爱是否有四季，一年四季的人都会在不同的季节当中品尝美食，做这个季节该做的事情。比如说春捂秋冻，就比如说春天的花粉会在城市当中散播开来，你一定要记得注意花粉过敏的问题，就像我一样。我把帽子摘掉吧，戴帽子真的感觉会压得不舒服啊。虽然头发被帽子压成了这样的形状，但是如果你真的在花椒看到了一个这么真实的男主播，你要珍惜他，你要珍惜这档节目啊。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我的名字叫做周准，一个你见过或未曾谋面的电台男主播。紫外线的照射会让一个人变得非常爱流汗，我就是这样的一类人。我喜欢很炎热的天气，虽然它会把我的皮肤晒黑或者晒伤，但是我还是喜欢流汗的感觉。在旅程的过程当中，我听了非常多的歌曲，我只要自己有空的时间，我就戴着耳机，不管游泳，不管跑步，还是去逛街，我都会听大量的歌曲。我就忽然会发现，你去了国外的地方，你会敏感跟出租车的司机聊天。我去到菲律宾之后，就跟出租车司机聊天，说你没有听过中国的歌曲，你会知道哪些中国的演艺人士，他们大概会知道 Jackie Chan 和 Bruce Lee， 只知道这两位，其他都不知道了。我觉得国际的东西真的是会让人印象很深刻。我也特意的刻了一张我们节目经常放的 CD 的歌曲，全是华语音乐哦，送给了那位司机，他很开心。有爱没有爱，有爱的话小礼物走一走，非常的开心，那种交互的感觉。我也在旅途的过程当中听过这首歌很多遍，我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听老狼唱这首歌的时候，就觉得一个男子表达爱跟女子表达爱不一样，就像离开和归来的时候，男子和女子的拥抱眼神是不一样的感觉。我要你， 我要你在我身旁，我要看着你梳妆，这夜的风儿吹，吹得心痒痒，我的姑娘，我在他乡

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 夜晚的歌， 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找我，等你来找我。 新的作品啊，很多人呢会在白天焦虑的工作节奏当中失眠啊，我也失眠，经常失眠啊。以前我会觉得锻炼身体让自己很疲惫，也许会睡得好一点。其实每一个有梦想有理想的朋友，当你思绪在每天不停的高速运转的时候，是很难入睡的。爱情也一样， 听着陈奕迅的歌，那首好久不见，原来剧本早已谱成了情歌。现在没人比我早睡了， 是我强求爱情的药效。 戴上耳机，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看看身边的人。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就夹带着多少哀伤。我还是从前的我，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让人落寞。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都会不请自来。我们都没怎么变，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 就当他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打路机 To be a better man。那天我爬出窗口，站在十七层高的窗口看黄昏的落日。我一定不是这个城市里唯一的怪人，一定有一个人和我一样，空虚着对着夜空唱歌到天明。也许我永远也遇不到他，但我熟悉他的心情，但愿遇到你。十点打路机，每晚与你准时听见。十点打路机，每晚准时与你听见。你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Fast Radio 生而不同的十点打路机啊，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和制作人，我的名字叫做周准。在休假了一周之后，又回到了熟悉的直播间，看到熟悉的台灯、我们的扬声器、麦克风、导播，还有我们的 camera cinema， 这些东西在对着我的时候，我觉得生活平常的节奏才是你生活里该有的状态。还有我被帽子压得很没有这个发型的头发，像留长头发，因为我老觉得这两边剃来剃去会不停的剃，我想留一种不同的发型，给大家一个不同的感觉，于是就用戴帽子遮盖那些不修边幅的发髻。也许就是每个人的心情会随着你的不同的生活的节奏步调去改变，但是每一个人改变的方式和方法都是从心出发的就对了。就像走心的感觉很重要，每件事情如果你走心去做，认真去体会去对待的话，一定会有好的反馈。你可以通过花椒看我的直播，花椒现在你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找到我。我在直播间的样子是什么样子，我的头发是什么样，我的感觉是不是比之前黑了几个丝毫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回来了。我看到了屏幕，我就知道有很多的朋友在盯着我，很多的朋友通过收音机戴着耳机在听我说话，对你放音乐，我就觉得很开心，这个城市就不孤单，对吗？城市有城市的样貌，夜晚有夜晚的孤独。我希望在夜晚城市孤独的样貌里，如果你听到了十点大陆机，看见了我，你会觉得有朋友陪着你。这就是我最最想表达的心情。一切产业链物质的推送的问题是迎刃而来的，但是最重要的是真诚走心。就像今天晚上的首映，那天的首映一样，后来的我们变成了什么样子呢？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真的可以理解和感受到分开那一瞬间的不舍和无奈，以及对人生所有推倒重来的那种狂热追逐的感觉。我还是想把这个 MTV 再给你放一遍，听听那个久违的感动，走心的归来。有请 Eason 陈奕迅。记得吗？我会记得。偶尔戴上耳机，我想

晚的歌， 夜晚的歌， 夜晚的你们， 夜晚的你们， 夜晚的我。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 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这里是深夜电台之十点大陆机，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电台男主播，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和制作人，我的名字叫做周准，欢迎各位光临。在这个 MTV 当中，我们看到了熟悉的一切，对吗？如果你在这样一个城市里生活过，恋爱过，拼搏过，奋斗过的话，你一定会对这个 MTV 当中每一幕的串联连接都被走心的勾起无限的回忆。筒子楼，地铁站，小屋子里的床，灯光，两个人吃一碗泡面，喝啤酒，看电影，哈哈大笑，让理想飞扬，无奈的接受分离，无奈的看透现实，再次无奈的回到现实当中，再去开始一段比之前物质情感都升级的爱情。我说的没错吧？就在你很贫穷或者在你不是很富有的时候，那份爱是真的，还是在你一切都已经不错的情况下那份爱是真的？你有没有问过你自己这样一个问题？我问过我自己，虽然我依然不是很富有，但是我依然在不停地问，那个时候的爱是真的吗？还是现在的爱是真实的呢？这个问题你想明白了吗？有的人真的是适合同甘共苦吗？有的人真的适合在一起吗？城市太大，我们的心房也变得大起来，在这个左心房右心房的空间链接当中，有的人成功地穿越了时空，找到了爱人，有的人还是像一个孩子一样不停地被呵护，需要依赖，然后无奈地分开。不管在爱情当中你是否经历过欢乐和甜蜜，或者分离和苦痛，我相信我们都是好孩子。 想起你薄微的笑，那是你在操场上奔跑，大声喊， 大声喊， 我爱你，你知不知道？那时我们什么都不怕，看咖啡色夕阳又要下，你说要一直爱一直好，就这样永远不分开。我们都是好孩子，异想天开的孩子，相信爱 其实是个非常神奇的东西，它并不仅是一种娱乐，而是音乐的感觉，音乐的思想家所表达出的高尚情感，这些情感必须符合人类逻辑的规律，它是人们所感觉理解表现东西当中的组成部分。如果你对音乐敏感的话，你真的会有这种神奇的体会。 一直好，就这样。 角，那是你在操场上奔跑，大声喊，大声喊，我爱你，你知不知道？ 这是一首久违的歌曲，来自于王铮，我们都是好孩子。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 夜晚的歌， 夜晚的你们， 夜晚的你们， 夜晚的我。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 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 休假回来的第一期直播时间真是过得飞快，我一抬头还有5分17秒，我们的今晚相会就要 say goodbye。 深夜电台是我一直眷恋的一种生活的体验和职业的体验，我非常的开心和荣幸会在深夜的这样一个时间当中跟大家见面。虽然很多朋友说深夜直播会对身体不好 and so on， 谁让我们喜欢呢？我希望大家在听完这期节目，看完每期节目的直播之后，在回家的路上，或者当你把收音机或者你的手机关掉，放在枕头旁边，把台灯关掉，闭上眼睛想象的时候，这一天你会觉得很开心，很值得，有些收获，然后明天呢充满力量。这就是十点大陆机它应有的所在和存在的感觉。不管我的节目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比如说在节目当中会有一些 logo 的植入等等一些产业链的植入，你也应该欣然的接受，去支持它，爱戴它。谢谢各位的收听收看，今天晚上我休假回来第一期十点大陆机的直播，虽然我的鼻子嘴巴很干很痛，眼睛也是睁不开的感觉，但是我希望你能够喜欢这个真实的主持人，走心的主播。记住我的名字叫做周准，也谢谢群里的朋友，谢谢在花椒里看我直播不说话的朋友。见字如面，生而不同，真诚快乐，永远热泪盈眶，这就是十点大陆机它该有的样子。最后一首歌曲趁着夜色我要推送给你，我在想是听许巍的灿烂，还是听一听旅行的意义呢？最后灿烂战胜了旅行的意义。不要忘记明天继续收听十点大陆机。我是周准，一个你见过和未曾谋面的朋友，拜拜。 宁静的森林，一场倾盆的大雨，一只小鸟在哭泣，为了新建的家园，将要燃烧的席卷森林的大火，就在这场突来的大雨中悄然熄灭。想了解这世界命运，我的生活，我彻夜的难眠，难眠的爱人，真相是什么？现在我还不了解，可我永远都相信这是个灿烂的结局。孤独的岁月，庆幸能遇见你，在这薄情的世界，依然深情的活着。纵然是全世界没有人再相信，我依然的深信，深信，深信不疑。